衷心的说声喜欢你，那双眼动人，笑声更迷人，愿再可轻抚你那可爱面容，挽手说梦话，像昨天你共我。满带理想的我曾记过冲动，你愿与他相爱难有自由，愿你此刻可会知是我衷心的说声喜欢你，那双眼动人，笑声更迷人，愿再可轻抚你那可爱面容，挽手说梦话， 说喜欢你，我想你应该等到他对你百般照顾的时候再相信。如果他答应带你去一些地方，我想你应该等他订好了机票再开心。如果他说要娶你，建议你等他买好了戒指跪在你面前再感动。感情不是说说而已，我们已经过了耳听爱情的年纪。 直到

只剩这样。在某一个地方，你是否还记得吗？你说过的每句话，我总疯狂。迎着风，我轻轻唱，随着我 死去活来的时候就很容易丢失底线，我们会变得很好说话，变成好好先生好好小姐。实际上没有底线的原谅一个人呢，我们就会没有底线的伤害自己。说到底，别人伤害我们多深都是由我们的自己的作为来决定的。越退让，有的时候伤害会越来越多，越来越频繁。面对伤害，如果能够学会打回去啊，敢伤害我们的就会越来越少。因为对于硬骨头，谁都要掂量掂量。 大部分人要我学习去看世俗的眼光，我认真学习了世俗眼光，世俗到天亮。一部外国电影没听懂一句话，看完结局才是笑话。你看我多乖多聪明多么听话多奸诈，喝了几大碗米酒再离开是为了模仿。一出门不小心吐的那幅是谁的书画？你一天一口一个亲爱的对方，多么不流行的模样，都应该练练书法再出门闯荡，才会有人热情买账。要是能重来，我要先李白。几百年前做的好坏没那么多人在，要是能重来，我要选李白，至少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逗逗女孩。要是能重来，我要选李白，创作也能到那么高端，被那么多人崇拜。要是能重来，喝了几大碗米酒再离开为了模仿。一出门不小心吐的那幅是谁的书画？你一天一口一个亲爱的对方，多么不流行的模样，都应该练练书法再出门闯荡，才会有人热情买账。要是能重来，几百年前做的好坏没那么多人在，要是能重来，我要选李白，至少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逗逗女孩。要是能重来，我要选李白，创作也能到那么高端，被那么多人崇拜。要是能重来，

是法国的女歌手 Carrie Anne 演唱的歌曲，叫《没有你的一天》（One Day Without）。有人说 Carrie Anne 的东西呢，很适合作为咖啡馆用的一些背景音乐。显然，这句话是有道理的，因为从刚刚的歌曲当中，我们能够听到那种华美又很低调的声音质感。是陈羽凡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《难道》，收录在他们的十年黄金演唱会当中。实际上我是在1999年的时候听到这首歌的，并不是我很早认识陈羽凡啊，而是在他演的一部电视剧叫《北京夏天》当中听他演唱过。当时他演一个游吟诗人 Talbert 的角色啊。我记得在2004年、2005年，我跟羽凡聊天的时候提到这个片段的时候，他突然眼睛里面也是有很多的故事或者说想法，可能也让他想到了曾经自己的样子。所以有的时候呢，虽然一个歌手在他的发展过程当中会越来越成熟，越来越完美，很多的细节都会做得更好，但是可能他自己就像我们很多听众一样，更加怀念的还是当初他们的样子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海星，金海星在1999年的首张个人唱片《把耳朵叫醒》专辑当中收录的作品《睡不着的海》。

不肯吐醒来的回忆都是场战役。你不在北京，我不再关心这个城市雾霾放晴和世俗的乐趣，人来人往在风和日丽在大街上还常听到你喜欢的歌曲，可惜不是你。累积的旅程想留给你登记，工作抵抗空虚，饭局到酒局累到没力气，相亲在 CBD， 你爱逛的香水开了西餐厅，戒烟锻炼身体，健康的生活已改过自新，我不在仍有爱是别离，就注定会在恨里重遇，这不过是简单的道理，可真的要明白却真的不容易。你不在北京，我不在人群，日子过得就像是风未平静的喘息，想念是身体的消息，这么是空气的对抗，突袭来的都是场战役。你不在北京，我不再关心这个城市雾霾放晴和世俗的乐趣，人来人往在风的里你在大街上还常听到你喜欢的歌曲，可惜不是你。 如果能 不期而遇， 不敢回 寒暄客气， 你不懂我 伤到绝境 没有怎样 偷偷痊愈， 收拾完 一片狼藉， 今日依旧 所剩无几， 有个你我 早已放弃， 为什么还意犹未尽。 手提好几袋更替，那些纠结的过不去已云淡风轻。你不在北京，我不再属于那些仗着年轻还能在这疼的年纪，我的独生儿与女父母也随我娶妻，事过境迁以后我还一个人在你不在的北京。 这首歌的作词人叫文雅，是我一直非常喜欢的女性的词人，她写词很有画面感，很深刻，很细腻。而刚刚听过的这首《你不在北京》呢，她的歌词也是一样的，围绕出来的，你可以想到，漂泊、流浪，甚至在爱情当中的一种游离，可能别人走了，把你丢在原地，而你一直以来都在等着。用你自认为很感动人的方式，实际上别人觉得一笑而过，一塌糊涂。我们每个人都会把自己丢在这首歌当中，这就是我认为这首歌最棒的地方。我听到的是关于感情，而你呢？之前的作品曹轩宾，他的声音像高贵的王子啊，而文雅的词完全配得上他的声音。刚刚在歌词当中提到了他之前的代表作，他创作的《可惜不是你》，所以继续我们要听到的就是这首梁静茹演唱的作品。 这一刻突然觉得好熟悉，像昨天今天同时在放映，我这句语气原来好像自己。